并不知道已经进入了榆林村，仍然闹得像扑笼的鸟。谷家门口落轿，炭火盆子窜出火苗子，28岁的新郎谷大顺子双手扯着一张雕弓，已经恭候多时了。大全夫人挑起轿帘，新娘不知何处去，却只见我头朝下脚朝上直溜溜竖蜻蜓，吓得大全夫人一声尖叫，谷大顺子脸色灰白，我慌忙钻出花轿，一溜烟儿的逃跑了。跳嫂和谷玉山难以见人，两个人在柳巷子里抱头大哭，便有好管闲事的人出面找谷大顺子商量个两全之计。谷大顺子的肚子里能撑船，是个快刀斩乱麻的脾气，就像脱下一件汗摊送人。他说把他给老二吧，并且亲自主婚，送谷玉山和跳嫂入洞房。谷大顺子后来在刘散村的一个寡妇家倒插门，生下了一大堆儿女。 稍后，欢迎继续收听刘少棠创作的长篇小说《荆门帘子》。

已经二位三通州，北京是老大，天津是老二，这通州啊就是那老三了。 请听长篇小说《荆门帘子》，作者刘少棠，演播燕姬轩、齐克建。 刘散村跟榆林村挨得更近，两村之间相隔的河岔子只有几步宽，这个村有人喊一嗓子，那个村的人都听得见，这个村一犬吠影，那个村便百犬吠声。不下大雨，干涸的小河岔子便是一片白沙和蓬蒿，两村也就首尾相连了。我家住在榆林村北口，古大顺子家住在刘散村南口，古家是我出马头一站，我又喜欢串百家门，踢破了他家的门槛子。古家院内有一棵大香白杏树，伸出墙外的枝杈都有碗口粗细，香白杏儿三月生四月熟，五月初五采摘上市，我却耐不住性子，香白杏儿刚刚挂上一线红，我就已经垂涎三尺，起大早头顶着露水爬上墙外的枝杈偷杏儿吃。有一天早起下大雾，我又悄悄来到古家墙外，手里拿着一条麻绳，麻绳上拴着半块砖头，扬手一头挂在树杈上，抓住绳子爬上去，步步登高直上树梢。我正吃得高兴呢，没听见从墙里树下爬上一个人来，雾大迷眼，那人爬到香白树的腰间，才迷迷糊糊看见我的身影，吓得尖叫一声， 有贼， 手软腿僵，只得死搂着树腰不放，上不上下不下。我听出就是那位坐地招夫把古大顺子招进门来的寡妇，眼下我已经管他叫顺大嫂了。做贼心虚呀，我急忙像一只跳跃的鸟，从这条树杈跳到那条树杈，想夺路而逃，谁想一脚蹬空，倒栽葱掉了下来，偏巧这时一阵风，那条拴着半块砖头的绳子飘来，被我一把抓住，荡起秋千，沿着麻绳落了地，抖了砖头，我撒腿就跑。顺大嫂又尖叫起来， 救命啊， 我只得站住脚，捏着嗓子在浓雾中答道， 我把顺大哥找来，搬梯子救你。 顺大嫂哭道， 我一会儿也抱不住了。 那一年我已经九岁，念小学四年级，是村儿童团的副团长，颇有点小智小勇，便爬上树去把顺大嫂拴在树腰上。古大顺子在地主家的菜园子扛长工，我想喊他回来，竖起梯子把顺大嫂抱下树来。这个菜园子很大，横跨小河岔子两岸，搭一座小桥过来过去，半个菜园子歇进榆林村里。我在大雾中跑得像一颗贼星，忽然一头撞着一堵墙，倒退了几步，坐在了洒满露珠的草地上，吉利狗子又扎得我蹦起来。 你又招猫逗狗，狗咬脚脖子了是吧？ 这堵墙原来是跳嫂，他正顶着雾在河边砍柳条子，他哈哈大笑地问道， 顺大嫂，香白杏树快救他一命。

人们还能说读好书就会发财，好歹爱我的爸爱我的妈，付出了那么多你们明白吗？有些也不敢，只是要你看我不满的地方。嘟嘟嘟嘟嘟，老师想吐好想哭，啪啪啪啪啪，老师背出好白痴，你这会说你呀，你比我就快要发扬天赋。不是每个人都会读书，会读书不厉害，读书也不一定就会输。不是想要说我会读书，不在乎我，只想要你能清楚。年代怎么还能说读好书就会发财，好歹爱我的爸爱我的妈，说了那么多你们明白吗？不是要反抗，只是要你看我不满的地方。